八点整。 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于城市的悦动街区，相聚好友，齐聚即将到来的夜幕光影，最美的街区，最美的车流，最美的音乐，最美的流动风景线，最美的，最美，最美是拿铁的浓郁香醇，最美是音乐的触动交融。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色彩，我们用律动贯穿晨心。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FM 986。 每个人心底都会有几首老歌，它们旋律优美，经久不衰，或记载着某些事，或牵扯到某些人。那些美妙的音符就像是一部时光机器，带我们穿梭在时光的隧道里。 FM 九八六，乐听经典， 乐听经典， 感受音乐，品味人生。 听众朋友，感谢您将调频锁定在 FM 九八六，收听由贾跃带来的《乐听经典》。每天傍晚6点到7点是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晚间的10点到11点是节目的重播时间。在这两个时间段内呢，贾跃都会用一些国语好歌来陪伴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曲呢，也是没有主题的，希望每一首歌都会给大家带来惊喜。首先呢，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让我们来听一首刘惜君的成名曲，叫做《我很快乐》。这首歌其实叫做《我很快乐》，唱的却是一个非常倔强的女孩在失恋时候的一种心态。虽然是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但是呢，这个女孩却非常的坚强。而这样的一个女孩形象也是引起了很多听众的共鸣。这首歌呢是收录在刘惜君2010年发行的首张音乐专辑《爱情花园》当中，当时这首歌呢并不被看好，所以它没有作为专辑的主打歌。没想到发行以后呢，却受到了非常多人的喜爱，因此呢之后这首歌又作为了单曲被再次宣传，而且它呢也在2011年获得了2010年度的音乐先锋榜的内地十大金曲。马上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能够体现一种非常潇洒的爱情观念的歌。 说有什么不能说，怕什么，相信我，不会哭，我不会难过，错谁的错，谁能说得清楚，还不如算我的错。做有什么不敢做，怕什么，相信我，不在乎，就算你走了，落就算我的心从十六楼落下负一层壁座，我也不会难过，你不要小看我，有什么 唱首歌，虽然是悲伤的歌，声音有点颤抖，也比你好得多，我还是很快乐，我才不会难过。你别太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谁说我不能喝，我喝的比谁的多，走路有点颠簸，也比你强得多，我还是很快乐。什么不忍心，怕什么，相信我，不在乎，就算你走了，落就算我的心总是流露，落下负一层笔作，我也不会难过，你不要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大不了唱首歌，虽然是悲伤的歌，声音有点颤抖，也比你好得多，我还是很快乐，才不会难过，你别太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谁说我不能喝，我喝的比谁都多，走路有点颠簸，也比你强得多。 面对挫折，即使难过也要快乐，这就是我们听到的刘惜君的这首《我很快乐》当中所传达给我们的。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也是来自于一位女歌手，她就是蔡健雅演唱的那首《呼吸》。这首歌呢，也是由她自己来填词作曲的一首作品，收录在蔡健雅1999年1月发行的同名专辑《呼吸》当中。 照片中依然有那天阳光里的温度，手心还握着淡淡的幸福，那快乐太清楚，才衬出现在的孤独，不能全部只拥有回忆，是受苦还是礼物？呼吸，我需要多一点空气，思念几乎让人窒息，沉迷漆黑无声的海底，我不能呼吸，我需要多一点勇气，毕竟真心难以忘记，我和寂寞越来越深。 仓促，是距离让人领悟。呼吸，我需要多一点空气，思念几乎让人窒息，沉溺漆黑无声的海底，说一句再见是那么容易，多久才能填满这冷气，别离的苦苦在回忆里还有甜蜜。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蔡健雅1999年的作品《呼吸》，而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台湾摇滚乐队新乐团演唱的一首《离歌》。这首歌呢，收录在2003年4月份他们发行的专辑《天高地厚》当中，而这首歌呢，也在2005年获得了第二届中国唱片的金碟奖。这首歌虽然是创作于2003年，不过呢，这些年它一直也没有离开过我们的视线。在2008年的时候呢，他被陈小春主演的《精武陈真》收作了片尾曲，而在去年，也就是2016年，这首歌又作为了张一山主演的那部网络电视剧《余罪》的片尾曲。马上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非常高亢的《离歌》。 相信伟大的是感情，最后我无力的感情，强悍的是命运。你还是选择回去，它刺痛你的心，但你不肯觉醒。你说爱本就是梦境，跟你借的幸福我只能还你。想留不能留在最寂寞，被说完温柔只剩离歌，心碎天 幸福，我只能换你。想留不能留，在最寂寞。没说完温柔，只剩理由。现在这一秒，有你的相拥这承诺，究竟要走一心算离歌。想留不能留，在最寂寞。没说完温柔，只剩理由。现在这一秒，有你的相拥这承诺，究竟要走一心算离歌。看不见永久，听见 和刚刚的那首离歌有点相似的是，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是由一个乐团共同来演绎的，它就是飞儿乐团演唱的一首《千年之恋》。这首歌的创作概念呢，来源于英国的一个古老的传说——荆棘鸟。相传这个荆棘鸟呢，一生啊只能鸣唱一次。自它飞离自己的巢穴那天开始，始终不停地都在寻找一种荆棘，找到之后便会奋不顾身地投身于最锐利的一根刺上。就这样呢，他在临死之前会把这种剧痛化作是一种让我们听起来非常好听的一种叫声。这首歌曲的制作上也是非常花费心思的，比如说他就运用了克里岛传统的乐器钢美郎和管弦乐相结合，打造一种神秘的情歌氛围。故事呢，从东方岛国的这种诡异神秘的画面为起始，引领大家进入那种爱情悠悠的伤感当中。 Yes. 刚听到的飞儿乐队带来的这首《千年之恋》，听起来还是挺不一样的，尤其是这首歌曲的一些配器上，比如说开场呢就运用了印尼的一种传统乐器叫做 gamelan， 而整个的弦乐呢是由伦敦的爱乐交响乐团来负责的，这样呢一动一静，既不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喧闹，也不会显得很沉闷。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林俊杰的一首情歌，叫做《背对背拥抱》，收录在他2009年发行的专辑《100天》当中，他呢也是都市偶像剧《爱情睡醒了》的一首插曲。这首歌起初创作呢，是因为林俊杰听到了自己的朋友的经历，那种被误解的委屈，以及工作当中遇到瓶颈的那种难解的痛苦，让他也觉得感同身受，所以呢就创作出了这首《背对背拥抱》，让人听起来很简单，但是情感非常的真实。 怎么明了，一字一句像圈套，旧账总翻不完，谁无理取闹，你的双手甩开刚好的微妙，然后战火再燃烧，我们背对背拥抱，真话兜着圈子乱乱绕，只是想让我知道，只是想让你知道，爱的警告，话总说不清楚，该怎么明了，只想让你知道爱的警告。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6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上半时段的节目。 看看时间呢，马上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就要告一段落了。在上半时段最后为大家送上的一首歌叫做《模范情书》，它是来自于1999年高晓松的创作，小柯的编曲以及老狼的演唱。而这首歌歌名叫做《模范情书》，其实单看歌词啊，真可以看作是一封非常优秀的情书的模本。上半时段最后呢，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我是你春夜注视的那段蜡烛，我是你秋天穿上的楚楚衣服，我要你打开你挂在夏日的窗，我要你牵我的手在午后徜徉，我要你注视我注视你的目光，默默地告诉我初恋的忧伤，这城市已摊开它孤独的地图，我怎么能找到你等我的地方，我想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在大街上琴弦上寂寞成长，我想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在大街上琴弦上寂寞成长，窗前的那棵橡树，我是你初次流泪时手边的书，我是你春夜注视的那段蜡烛，我是你秋天穿上的楚楚衣服，我要你打开你挂在夏日的窗，我要你牵我的手在午后徜徉，我要你注视我注视你的目光，然后默默告诉我初恋多忧伤，这城市已摊开它孤独的地图，我怎么能找到你等我的地方，我想每个街上琴弦上寂寞成长，我想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在大街上琴弦上寂寞成长，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鱼，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 85904265 85904265 FM986 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986，精彩随行期待。 追逐每一条时间的印记，编织停留在岁月里的年代记忆。时光深处的心灵感动， Memory of the Heart Garden， 一份行驶中无法被 替代的随行价值，体味属于生命思想的同行感。导演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每个人心底都会有几首老歌，他们旋律优美，经久不衰，或记载着某些事，或牵扯到某些人。那些美妙的音符就像是一部时光机器，带我们穿梭在时光的隧道里。 FM 986，越听经典， 越听经典， 感受音乐，品味人生。 听众朋友，感谢回来，这里是 FM 986，即将播出的越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贾悦。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准备的这些歌曲呢，没有一个统一的主题，希望大家听到每一首歌曲都会有一种非常欣喜的感觉。在下半时段一开始呢，我们会听到蔡健雅的一首《被驯服的象》。这首歌呢是蔡健雅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而这首歌我觉得应该重点介绍一下它的歌词。这首歌的作词人是小 S， 也就是徐熙娣。当时呢，蔡健雅和小 S 之间呢并没有很深的交情，是范晓萱向她推荐了这首歌。蔡健雅呢心里也觉得没有底，但后来她收到了小 S 传来的这首歌的一些词句，觉得完全符合她想表达的人生是一个马戏团的这样的一个主旨，正好呢也是写出了她的心声。马上就让我们先听听这首歌词颇为犀利的《被驯服的象》。 笑得多虚伪，才能够融入这世界。每个人的脸上都像是贴了张一样的假面，想不起我在做什么，想不起我在想什么，想不起灵魂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而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迷路迷路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上征途。装不出融入的态度，空气里充斥着虚无，说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句万人的局促。想不通自己怎么了，想不通世界怎么了，想不通心灵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迷雾迷雾在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迷路迷路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走上征途。掌声若需要掌声，只要你认得被驯服的象，就在你脚可以下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迷路迷路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上征途。迷路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 条路带我走上征途。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蔡健雅的一首《被驯服的象》，这是一首关乎于人性与社会的歌，它毫不客气地揭示了我们生存当中的一种常态。为了融入社会，我们会做出很多的改变，甚至有的时候会改得面目全非。即使是这样，在迷雾当中，歌者呢还是要告诉我们要努力地寻求真我，走向正途，这才是内心深处的呐喊。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会听到一首翻唱歌曲，是潘玮柏和弦子共同来演绎的那首《不得不爱》，他在2007年度也是获得了十大畅销金曲奖。 就是那一派，还是舍不得才怪？是那一次约定了没有来，让我哭得像小孩？是我们急着证明我存在，还是不爱会发呆？ Baby， 不得不爱， 否则快乐从何而来？ 不得不爱， 否则悲伤从何而来？就失去未来，好像身不由己，不能自己很失败，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 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天天把它画随便，到底什么是真爱？ 想过爱情会变得如此无奈，是命运吗？难道难过上天的安排没办法？天天每天的心事到底由谁来对我真心与诚意？而周围扰人环境始终让我们无法在这样的自由相恋。我精彩你发呆，两颗心不安的摇摆，应该有的未来是否真的那么的无法期待？舍不得再相爱， You my girl my girl my friend， How much I love you so so much， 看着你爱走，要我如何怎么承受面对？从何而来？ 不得不爱， 否则悲伤从何而来？ 不得不爱， 否则我就失去未来。好像身不由己，不能自己很失败，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 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天天把它画随便，到底什么是真爱？ I love you， 到底有几分说得比想象更快？ 会不会有一点无奈？ 会不会有一点太快？ 可是你给我的爱，让我养成了充满爱的节拍。 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 I love you， 我就是要 它挂嘴边，到底什么是真爱？ I love you 到底有几分，说的比想象更快。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弦子和潘玮柏共同来演唱的一首《不得不爱》，中文词呢是由林夕来填写的。其实这首歌当时定的呢是想让潘玮柏和李宇春共同来演唱，可是呢公司后来考虑到李宇春的声音不太适合这首情歌，最终在戴佩妮的介绍下，弦子凭借着他那种轻柔的嗓音才得到了这首歌曲的演唱权。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会听到孟庭苇第五张音乐专辑《谁的眼泪在飞》的同名主打歌，而这首歌呢，也让孟庭苇的人气再一次提高，也是一首流行度非常高的歌。 悲伤的眼泪是流星， 谁的眼泪在飞？ 计是一种怪事，我开始全身不受控制。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开始连自己都不是。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几次，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的名字。爱情是一种怪事，你的笑容是唯一宗旨。爱情是一种本事，我在你心里什么位置？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写词，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我忘了说，最美的是你的名字。 刚刚听到的那首歌呢，是吴克群2008年3月14号发行的专辑《为你写诗》的同名主打歌。也在同年呢，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为你写诗》是获得了第八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最受欢迎20大金曲奖。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电视剧《蜗居》的片尾曲，由凡凡来演唱的一首《我想大声告诉你》。歌名呢，也是作为了凡凡2011年发行的专辑的名字。为什么一上来先介绍它是电视剧《蜗居》的片尾曲呢？是因为这首歌呢，就是根据电视剧的剧情而创作的。不仅电视剧受到了大家的好评，也让这首歌呢，在2013年12月获得了最受欢迎电视剧歌曲奖。马上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由凡凡演唱的《我想大声告诉你》。 夜深了我还为你不能睡，黎明前的心情最深的灰，左右为难的你不知怎样去面对，我能做的只剩沉默体会。爱情是让人沉迷的海洋，孤单的时候想要去逃亡，转身的一瞬间你出现在我身旁，你的眼泪让我不敢开口讲，我想大声告诉你，你一直在我世界里，太多的过去难割舍难忘记，太心疼你才选择不放弃也不勉强，你不要哭，这样不漂亮。爱情是让人沉迷的海洋，孤单的时候想要去逃亡，转身的一瞬间你出现在我身旁，你的眼泪让我不敢开口讲，我想大声告诉你，你一直在我世界里，太多的过去难割舍难忘记，太心疼你才选择不放弃也不勉强，你不要哭，这样不漂亮。我想大声告诉你，对你的爱深不见底，用力紧紧抓住我们的回忆，屏住呼吸，心跳的频率有一种魔力，它让我们慢慢的靠近。我想大声告诉你，你一直在我世界里，我用力抓住我们的回忆，哦，若有一天我看到的是你的背影，只因我爱你没有告诉你，我爱你真的很爱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蜗居》这部电视剧的片尾曲，叫做《我想大声告诉你》，是由歌手凡凡来演唱的。其实这首歌呢，它是集结了内地的很多的音乐人，比如说它的词曲部分的创作人呢是凡凡和魏文超共同完成的，而歌曲的编曲则是邀请到了内地音乐人郭亮亲力操刀。作为凡凡的好友，羽泉组合当中的陈羽凡也是跨公司担当了制作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大家共同的努力保证了这首歌的音乐品质。看看时间呢，刚才的那首《我想大声告诉你》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也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 FM 986的更多精彩内容。 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你的价值资讯。 北京时间